奉至人至此的真主之名。 Alif Lam Rai， 这是一部经，我把它降息给你，以便你奉主的命令而把众人从重重黑暗引入光明，引入强大的可颂的主的大道。真主是有天地万物的，埃塞不信道者，他们将受严厉的刑罚，他们宁要今世也不要后世，并阻碍真主的大道，而且想在其中寻求偏邪道，这等人是在深深的迷雾之中了。我不派遣一个使者则已，但派遣的时候总是以他的宗族的语言降示经典，以便他为他们阐明正道，而真主使他所抑郁者误入迷途，而使他所抑郁者遵循正路，他却是强大的，却是智睿的。我却于派遣蒙萨带着我的许多迹象去，我说，你把你的宗族从重重黑暗引入光明吧，你应当以真主的一些纪念日提醒他们，对于每个坚忍者和感恩者，此中却有许多迹象。当时摩萨曾对他的宗族说，你们应当铭记真主赐给你们的恩典，我曾使你们脱离法老的臣民，他们使你们遭受酷刑，屠杀你们的男子，留下你们的女子，此中有从你们的主降下的大难。当时你的主曾宣布说，如果你们感谢我，势必对你们恩上加恩，如果你们忘恩负义，那么我的刑法却是严厉的。摩萨说，如果你们在大地上的人统统都忘恩负义，也无损于真主，因为真主却是无求的，却是可颂的。你们以前的民族农哈的宗族阿德人塞马德人和他们之后的人，只有真主能知道他们，难道这等人的消息还没有来临你们吗？他们祖宗的使者昭示他们许多明证，但他们把自己的手指插入口内说，我们必定不信你们所奉的使命，我们对于你们所宣传的事情却是在使人不安的疑惑之中。他们祖宗的使者说，难道对于真主天地的创造者还有怀疑吗？他号召你们行善，以便他饶恕你们的罪过，并对你们延缓到一个定期。他们说，你们只是像我们一样的凡人，你们欲阻止我们崇拜我们的祖先所崇拜的偶像，你们昭示我们一个明证吧。他们祖宗的一个使者对他们说，我们只是像你们一样的凡人，但真主施恩于他所抑郁的仆人，我们不该昭示你们任何明证，除非奉真主的命令。信道者只信托真主，我们怎能不信托真主呢？他却引导我们走向正道，我们势必忍受你们的折磨，让信托者只信托真主。不信道者对他们祖宗的使者说，我们势必把你们驱逐出境，或者你们势必改信我们的宗教。他们的主就启示他们说，我势必毁灭不义者，我势必使你们在他们毁灭之后居住他们的地方，这是畏惧站在我的面前受审讯，而且畏惧我的恐吓者所得享受的。他们曾要求判决，每个顽固的暴虐者都失望了，在他们的身后将有火狱，他将饮浓汁，一口一口的饮，几乎咽不下去，死亡将从各处降临他，但他永不会死，那种刑法之后还有严峻的刑法。不信主者，他们的善功比如一堆灰，在暴风之后被狂风吹散，他们对于自己所谋求的不能获得一点报酬，这却是深深的迷雾。难道你没有看见真主以本真理而创造天地吗？如果他抑郁，他就消灭你们而创造新人，这在真主绝不是困难的。你们将要一同出来见真主，而懦弱者将对自大的人们说， 我们原来是你们的部下，你们能替我们抵抗真主的一点刑罚吗？他们将说，假若真主引导我们，我们也必然引导你们。我们无论急躁或忍耐，这在我们是一样的，我们绝无避难所。当事情已被判决的时候，恶魔说，真主却已真实的应许你们，我也曾应许你们了，但我对你们爽约了，我对你们本来没有什么权利，不过我是召唤你们，而你们响应我的号召，所以你们不要责备我，应当责备自己。我不能冤救你们，你们也不能冤救我。我不承认之前你们曾把我当配主，不义者必受痛苦的刑罚。信道而且行善者，将能主的允许而入那下临祝贺的乐园，并永居其中。他们在乐园里的住词是平安。难道你不知道真主有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吗？一句良言好比一棵优良的树，其根底是深固的，其枝条高耸入云。按时结果，真主为众人打了许多比方，以便他们汲取教诲。一句恶言恰似一棵恶劣的树，从大地上连根拔去，绝没有一点安定。在今世和后世，真主将以坚固的言辞使使者们坚信，真主使不义者误入迷途，真主是为所欲为的。难道你没有看见那等人吗？他们对真主忘恩负义，并使自己的宗族陷于灭亡之境。火狱之中，他们将进入火狱，那归宿真糟糕。他们为真主树立许多匹敌，以便他们使人背离主的大道。你说你们享受吧，因为你们必归于火狱。我要对我的那些信道的仆人说，让他们谨守拜功，而且在那既无买卖又无有益之日来临的时候，秘密的和公开的分舍我所赐予他们的财物。真主创造天地，并从云中降下雨水，而借雨水生产各种果实作为你们的给养。他为你们制服传播，以便他们奉他的命令而航行海中。他为你们制服河流，他为你们制服日月，使其经常运动。他为你们制服昼夜。你们对主的要求，他对你们都有所赏赐。如果你们计算真主的恩惠，你们不能加以统计。人却是很不义的，却是忘恩负义的。当时伊布拉辛说，我的主啊，求你使这个地方变成安全的，求你使我和我的子孙远离崇拜偶像。我的主啊，偶像们却已使许多人迷误，谁顺从我，他却是我的同道，谁违抗我，那么你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我们的主啊，我却已使我的部分后裔住在一个没有庄稼的山谷里，住在你的近寺附近。我的主啊，以便他们谨守拜功，而求你使一部分人的心依恋他们，求你使一部分果实供给他们，以便他们感谢。我们的主啊，你必定知道我们所隐晦的和我们所表白的。天地间没有什么能隐瞒过真主，一切赞颂全归真主。他在我老迈的时候赏赐我伊斯玛仪和伊斯哈格，我的主却是听取祈祷的。我的主啊，求你使我和一部分后裔谨守拜功。我的主啊，求你接受我的祈祷。我的主啊，求你在清算之日饶恕我和我的双亲和信士们。你绝不要以为真主忽视不义者的行为，他只对他们缓刑到瞪眼的日子。在那日，他们将抬着头往前奔走，他们的眼睛不敢看自己，他们的心是空虚的。你应当警告众人，将来要有这样的一日，刑法将来临他们，而不义者将说，我们的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延迟到一个临近的定期，以便我们响应你的号召，顺从你的使者。难道你们以前没有发誓吗？ 你们绝不会灭亡吗？你们曾居住在自亏者所居住的地方，而且明白我是怎样处置他们的。我也为你们打了许多比方，他们却用计谋，在真主那里有他们的计谋的果报。他们的计谋不足以移动群山。你绝不要以为真主对他的使者爽悦，真主却是强大的，却是惩恶的。在那日，这大地要变成别的大地，主天也要变成别的主天，他们要出来见独一的万能的真主。在那日，你将看见罪人们带着智库成双成对的被捆绑起来，他们的衣服是用沥青做的，火将笼罩他们的脸，以便真主依据个人所行的善恶而加以报酬。真主却是清算神速的，这是对众人的充分的表示，以便他们因此而受警告，以便他们知道他只是独一的被崇拜者，以便有理智的人汲取教诲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预言。